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快乐的假期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常驻嘉宾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户外达人，那就是萌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萌萌，又和大家见面了。 嗯，欢迎萌萌。那今天呢，萌萌会跟我们聊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户外的运动，可能这个运动参与的人很少，听说过的人也不多啊。来，萌萌给我们揭晓一下。 哎，好，之前呢跟大家聊过滑雪、潜水还有网球，这次呢是不一样的一个维度，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已经那个下海，然后呢在陆地上，这次呢聊一聊在天上的一个活动， 海陆空 滑翔伞， 站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当时学这个的一个初衷，因为我想在空中的尝试一下这个运动。 嗯，海陆空啊，之前我们聊过陆地上的运动，水里的潜水，这次我们要上天了。滑翔伞这个运动听起来不太像一个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运动，我感觉原来就是我们还能出国旅行的时候，好像这个比较是到那种国外什么那种 对对对 体验的极限运动，对对对，但是现在在京郊也可以了。 这个我也是啊，之前后来才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活动其实挺早就有了，但是我呢一直呢就是接触的这个人不多。国外是很多了，国外当时比如说你去土耳其啊，或者去一些海边的一些国家，他们会有那个滑翔伞，就是教练带着你一块飞，但这个呢是不太一样，这个是你可以自己来起飞降落的这么一个活动。 完全是自己吗？ 嗯，完全是自己，完全是自己。 这样吧，萌萌先给我们说一下究竟什么是滑翔伞啊，因为有很多种这种空中的， 嗯， 比如说那种、我看过跳飞机，对吧、就是你背一个伞包，然后从一个直升机上跳下去，有一个教练带你，你在空中会打开。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好像你要在一个山坡上，对吧，就是一个下行的山坡上，或者说是一个悬崖才可以，然后你就直接从这个山坡上起跳，或者叫起飞、然后乘着风去滑翔。你说的这种滑翔伞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吧。 好好好，其实空中啊活动吧有很多种啊， 嗯， 有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滑翔伞呢其实还算比较温和温顺的。对，这个其实吧是这么一个起源，就是那个几年前我参加一个活动，就海归的一个组织活动，然后他们去一个叫飞人基地的，当时在昌平， 嗯， 有一个参加那个就是类似于滑翔伞滑翔翼的一个活动， 翼装飞行吗？ 还不是翼装飞行，那个比较危险， 比较专业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去了以后呢，就是接触到那个是一个基地，有很多的这空中的娱乐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可以去坐那滑翔翼。就是有一个三角翼飞在空中，有一个老司机在开着， 嗯， 你是坐在后面驾驶座上带着你飞，那个比较高， 有点像发明飞机之前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类似于那种东西，就是有些动力，但是不是很足那种。 有轮子 起落用的，空中是不需要。对，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就是那种类似于滑翔伞。它分动力滑翔伞和非动力滑翔伞。 嗯， 动力滑翔伞就是，哎，你后边背一个大跟大螺旋桨似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好几十斤你扛在肩膀上，然后呢，它一转就，那冲着伞就飞起来。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 这个螺旋桨，你就自己跑，从山顶上或者是那个山坡上 助跑 起飞这种。还有一些呢，刚才你说的跳伞呢是另外一种，它那种有点失重的感觉。 嗯， 它分低空跳伞和高空跳伞，然后高空跳伞呢就是从可能海拔比较一万公尺以上的飞机上啊或者什么地方哎跳下来打开降落伞，当然一般教练会带嘛。哦，低空跳伞呢就是很低的空间，可能也就是几十层楼那种地方开始。 几十层楼， 对，已经算、 啊、 算低的了，对，比较低的，或者是一个悬崖上面，对，你因为你的反应时间要很快， 嗯， 对，这是低空跳伞，所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那么翼装飞行呢？据我了解哈，应该是这里面最最危险的一个活动，就是说， 就是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聊过一个那个最危险的极限运动排行榜。 嗯 啊、好像排第一名的是翼装飞行。 好，当时聊过哈，对， 聊过。然后前三名有潜水，有那个叫自由潜， 自由潜 就是不带氧气瓶的潜水， 不带用氧气瓶，只穿比基尼的那种 啊，对对 对, 对， 那种是， 这都属于比较危险的， 比较危险 极限运动 啊。对, 对， 我们今天不聊这个， 对，这个都是比较危险的。 嗯， 所以呢，滑翔伞呢还是相对比较安全一些的。 滑翔伞相对比较安全，所以你去尝试学习的这种是非动力的还是动力的？ 当时吧，我就也是，哎呀，遇到一些困惑生活中，所以想挑战一下这种活动。 嗯， 所以呢，我就去报名参加这个培训班，说是然后呢，在那个教练呢，哎，不错，对我说，哎，你可以尝试两种都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动力的呢，其实更难一些，因为你要负重。你要 掌握平衡， 对，像扛大包一样扛着那个大螺旋桨，然后呢、 嗯、 可能中间操作也会多一些。 嗯， 那么如果你要非动力的呢，就是像哎真像鸟一样在空中那种完全靠气流来升降起落，哎，这个其实也别有一番韵味了， 可能它的速度也没有动力的那么快 啊、看风向、 哦， 对，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非动力的。 嗯，非动力， 然后还能抽出手来拍点自拍。 啊 啊！ 你在空中吗？ 对对对对，空中，因为你就完全随着气流飘了，完全不需要任何操作就可以。 哇，那今天我就完全是一个小白的身份啊，因为萌萌也一直说要带我去这个练习滑翔伞，但我一直还没有勇气，也没有这个行动力。今天就完全是一个小白的身份，然后去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咱们京津冀地区，特别是京郊，普通人可以去参与，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尝试，或者哪怕你去观摩了的一种极限运动滑翔伞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刚说这个在空中还能自拍啊，我们一开始到不了这个程度，一开始你就这样说吧，就 是 去了，如果这个学习班大概是多少天，能学到什么程度？ 因人而异。说实话，这个真是因人而异。 嗯， 那个培训班吧，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有那个系统规模的。那么呢，像有些天赋异禀的，比如说他可能练个两三天就可以首飞了，我们叫首飞，可以飞一次那个大山。但是有些呢，就是像我这样的，练了半天，因为我有时候周末过去嘛，去的次数比较多。但是呢，你每次去吧都重新开始，所以呢，我就练了很久了，也是只是达到一个低空飞行的一个程度。 嗯，跟每个人的这个天赋、勇气、力量不一样。那滑翔伞这个运动主要考验你哪方面的个人能力呢？ 我觉得有几项。第一个就是说你像这种非动力滑翔伞吧，首先你就对伞的要比较了解，就是它的一个对气流的一个感应。 感知， 对，他就像你开车一样，就你开车多了吧，像老司机他 有车感， 驾驶有车感，对， 所以你要是滑翔伞的话就得有伞感， 有伞感，对对对，气流的感觉，就是那些滑翔伞的一些那个老手们吧，他们就是可能哎站在山坡中就能靠脸来感觉风向，就能差不多分析这个风向啊和这个风的速度啊多少，哎，就能知道大概齐了。 嗯， 因为滑翔伞主要靠你那个气流嘛，把你的伞给撑起来。 嗯， 所以呢，它对这个伞的控制，在任何的风向和气流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你们是需要在一个有坡度的地方悬崖上起飞，还是说需要在一个空地上就可以？ 先是这样，一开始先练习的时候是在空地上，因为你要练习那个把伞给先给它支起来，然后呢你先向前跑，对吧，才能让空气把你 像放风筝一样， 对那种，然后呢你循序渐进就开始慢慢往上往坡上开始练，哎，就然后再往进阶，就再往更高一点，甚至于悬崖就开始。然后这个呢也是跟勇气也是相关的，就真是挑战你的勇气，因为你可能在空中吧，你毕竟很多人恐高症嘛，你不知道处理任何突发情况，比如说这个气流的不稳定啊，或者是那个有个小鸟飞过来了，或者是那个可能那个伞绳挂在树上了，或者是挂在天线上了，都有可能这种意外情况发生。 所以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在哪里？ 危险性就是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 哎呦，听上去有点恐怖啊，毕竟是高空的一个运动啊。 对，偏高空运动。 它没有那个就是叫备选项，就是像我们比如说那个比如潜水，对吧，我们可以有一个伙伴，对吧，还给你可以借他的氧气瓶之类的，这个在高空的它是没有紧急方案的。 没有什么紧急方案，但是你说如果强行说有的话呢，它有一个副伞就藏在你那个座位底下，如果万一出了一些状况，你就在你残存的意识下拉一下你右手的一个袋子，就那个副伞就会嘣滋出来，会救一下，最后的那个命悬一线的时候可以救一下。 哇，好危险！就是你说的是说这个伞底下带着一个凳子、一个椅子是吗？ 对，一个坐的一个座椅，有点像那个飞机舱那个座椅。 那你一开始怎么助跑呢？ 所以这个运动吧是个挺累的活儿，所以一般人可能坚持不下来。像我们这种比较刻苦努力的还差不多，就是它一个座吧，因为还挺沉的。然后呢，你要背上它呢，它上面有安全带啊，都系好了。然后呢，你要先助跑。如果你万一通过气流让你腾空以后呢，你就要坐到椅子上，坐到椅子里面去，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吊着嘛，就像那个跳伞一样，不是那样的。你要坐在里面，因为可能滑翔时间还蛮长的。做完之后呢，副伞就在你的那个椅子下面，一有状况你就可以拉一下。当然最好没有状况了啊。然后等到徐徐下落的时候呢，你就从椅子上滋儿就腿再迈出来，然后准备降落。 听上去还是一个，第一它是挺考验体力的，有负重跑这一项。 对，挺考重体力的，负重跑还好，关键是可能有时候你要负重上山。 负重上山， 对。 那现在没有一个说缆车可以把我带着设备一起拉上去这样的设备 啊？对，它没有这个缆，不像滑雪一样有缆车。因为它有时候你练习的时候吧，就在一个不是很陡的坡，就在中间的坡上面，所以呢，一般就是走上去。所以其实还蛮锻炼的，蛮减肥的，一天走那么几趟的话，就是消耗那1000多卡路里。 从你去上这个学习班到现在，大概隔了多长时间？现在大概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其实上的蛮久的了，这个吧，就是完全是一种，就人生呢，好像是一种目标一样，一个你的 target， 哎，我一定要飞起来，哎，一定要那个征服那个海陆空，所以呢，这种动力下呢，你就会迫使你呢，去的次数会多一点。但是因为吧，他前段时间呢，这个飞行基地搬家，因为他在昌平的地方呢，搬到了延庆，在石景龙滑雪场，他跟雪场合作了，成了一个就滑雪飞人的一个综合基地。然后再加上一年前这个疫情的一个反复，所以呢，也断断续续的。练了那么十几次，但是呢，但是就是因为他疫情的原因嘛，所以他最后并不是那个断断续续的，不是很顺畅。 现在在从事这个滑翔伞运动的人群，据你观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他这个人群很分化，就是不是一些大爷大妈，就是一些特别年轻的一些小伙子、小姑娘这样的。对对对，因为据我分析啊，大爷大妈他们就是首先可能他们已经不太对人生已经看透了，不太害怕了，所以敢挑战这个活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年轻人，有些比如上班的年轻人呢，或者是甚至于刚刚上学的，哎，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很小众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他们也会去参加。一开始呢，他教练会给你体验一下，要带着你从那个空中下落一下，让你体验一下空中的那种感觉，从空中有点像上帝视角，哎，你俯瞰一下那个周边地区树林的村庄啊，你就会感觉不一样，你就会哎有另外一种体会。那么接下来你就会想自己尝试一下， 嗯 嗯， 相当于这是一个让你入坑的一个一开始的一个诱饵 啊，可以，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嗯、从学到现在大概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有两年多了吧。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对对对。 哦，那你北京现在周边这个可以练习滑翔伞的地方多吗？ 现在还不是很多，因为它对空域要求比较严格，所以目前可能只有一两家，据我了解。 一两家 、嗯、有一个是在延庆石金龙滑雪场那边， 嗯， 它是刚搬过去的，它是跟雪场哎合作，战略合作，就是冬天滑雪，夏天滑翔伞， 嗯，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一下，也在我们京津冀的西北方向， 嗯，所以这是对雪友来说是一个夏天的补充，夏天滑不了雪了，可以练习一下低空的滑翔伞。 其实冬天也可以，因为我们冬天也练习过，当时就是因为它有索道开了嘛，所以你可以借着索道上到山上去滑下来，然后呢，就你会看到吧，这么一个场景，就当时吧，下边有人在滑雪，哦，空中呢有人在飞滑翔伞，哇，那个场景就感觉好像有点，哎，别的地方看不到一样。 嗯、 然后还有，我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吧，就他穿着雪板到山顶，然后呢助跑，然后呢背着滑翔伞滑着穿着雪板飘下来， 所以这是一个应急方案 了。落地的时候就还滑下来的那种，对、 啊。如果伞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滑。 对，有问题的话可以滑下来，然后雪板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升上去。 哦，这个伞大概有多大呀？ 而且伞因人而异，像我体重，比如说75公斤，它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配伞，好像一个有名叫 Connie 吧这种伞，对。然后你还可以就写上你自己的那个 logo 啊、名字呀、啊、自己的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主题啊，在上面 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涂鸦。 对对对对，因为它要求还蛮高的，对这个伞。当时我们想定嘛，正在定这个伞，就是它首先伞绳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那种尼龙绳，很结实，而且它每根都非常，就是负重都是很结实的。然后第二呢，就这个座椅就特别沉的那个，那个安全带要非常结实，然后呢副伞呢也要非常的保险。 这个座椅为什么要做的那么沉呢？按道理来说，飞上空中的东西都是越轻越好。 对，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你安全带是在上面的，然后呢副伞是在上面的，所以呢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东西。 它有一个最低配重是吧？ 最低配重，然后那个伞、嗯、伞很沉的，那个伞因为它是用那种好像那种防水啊，还是防那个就是非常尼龙加纤维的那种布料做成的， 它肯定不能是一有风就吹破了，或者 不能，对， 它挂在树上就会破的， 对，很结实的那种材料， 特殊材料 ，而且很轻薄，但是它要把一个人给撑起来嘛，所以它就是要比较大一些， 嗯、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扛着我那个伞上山的时候，好累啊，感觉。对，所以就是说不光为了飞行，为了减肥，为了锻炼身体，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来来回回上下顶山就已经非常有锻炼效果。 我去那个码头扛大包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啊、对，但是你可以当时你可以飞下来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嗯，那个是一个吸引你去负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没错， 这个运动对风的要求应该很高吧？ 对对，风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为什么吧？我去了好几次，结果都没太成功的原因。就我记得有一次吧，我是上午去呢，然后它那个因为风嘛，它早晚会好一点嘛，然后中午就会差一点，然后就在等，就几个大老爷们儿坐在那个棚子底下，就像。 对吧？就像那个退休老大爷一样，就望着天空默默发呆，悄声叹气，然后结果呢，等到下午风还没来，一天就过去了。 哦，对，特别看天吃饭的一个运动。 特别看天吃饭，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最好是东南风嘛，因为你的那个坡是面向东南。它当时吧，一般春天、夏天和冬天一般都是那个就是西北风会居多一点，所以就真是没办法。而且它下一丁点雨都是起飞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那雨吧，它会把伞弄湿，弄湿以后呢，这伞的重量就会那个不一样，然后呢就会。腐蚀啊，干扰啊，都是会有影响的。 嗯，改变它整体的一个平衡， 改变平衡。 所以不仅是对风力有要求，对风向也有要求，对天气也有要求。 对，它这个活动真是就靠天吃饭。当时有一个电影嘛，就叫《等风来》。对，它这等风来，它就是一个。 但是风太大是不是也不行？ 风太大你比较好起飞，但是呢，你降落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在空中的话就会不平衡。当时我记得我有一朋友，他是在山顶，风比较大，哎，起来了就下不来了，就一直在荡来荡去，然后转了半天，因为他那个气流吧有可能是往上升的，所以可能你升的地方比你起飞点还要高，结果就后来就好像都过了饭点了。然后呢， 一直在上面飘 着，对，就错过了一顿饭。然后下来之后就也是非常胆战心惊， 听着太没有安全感了。 啊， 它这个降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吗？就是你通过控制这个伞的什么来让自己降落呢？ 啊，它有两个把手，就像你的方向盘一样，就是你要降落的时候呢，你要往下拉一下那个伞绳，就刹车绳。 嗯， 这样的话呢，那伞呢就会减速， 改变角度。 角度呢是拉一只手，对，比如左手拉它会往左走，右手拉就会往右走，所以就像这个跟那个开车很相似，很相似。 嗯，你自己不仅可以掌握方向， 对对对， 速度也可以吗？ 速度也可以稍加控制，对，如果高手的话可以控制一下速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啊，就是因为我也是那个理工高材生嘛，所以我就对这个就他理论感兴趣，所以当时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就读他那个滑翔伞理论，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气流啊，空中的气流就跟我们潜水的水流其实是一样的。 嗯， 所以你看那些鸟什么的在空中飞，就是因为气流，不是他有多大劲儿把自己给拖起来，是因为气流， 他会借力， 借力，对，借力啊，你就像滑翔伞一样，就是类似于飞机起飞原理嘛。 嗯， 它那个空气流动越快，它压力越小，所以呢，你看飞机它那个伞翼呢，就跟那个滑翔伞是其实是形状是差不多的，下面是一个往一个有一个斜槽，那么它往前速度很快的时候呢，下面的空气流动呢就比较慢，上面就快，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升力。 嗯， 对，所以。就是理论型选手， 理论型玩家， 理论型玩家 搞明白， 对。然后我也是花了半天来看这个书，所以呢，就不是说让你跑得像飞机一样快啊，就是所以一开始你要跑得要尽量快的，这样的那个伞呢，它的形状就像机翼一样，你会造成一个上下的这个压力差。它就会那空气呢就把你给拖起来， 嗯， 拖起来以后呢你就悬空了，你就飞起来了，飞来以后呢你会感觉到气流呢，你通过那个左右两个手因为我低空飞行过嘛，所以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你控制你的手来进行左转右转，然后呢你再一拉那个伞绳就会哎慢慢的减速，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还是 听上去特别酷的一项运动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户外达人萌萌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在京郊学习滑翔伞的一些我觉得很少人会体验到的一种经历啊。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我们在途中匆匆回首，并不说告别，只因生之总会在轮回里再次相。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乐行京津冀，我是主持人夏冰。那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我们乐行京津冀的一位老朋友，户外达人萌萌，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空中飞人萌萌。 空中飞人， 空中飞人， 这个有歧义啊，就是经常坐飞机的人也叫空中飞人。但是今天呢，萌萌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可以在空中飞翔滑翔的一个极限运动，那就是滑翔伞啊。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经常感觉啊，就是你滑翔伞为什么会害怕呢，挑战呢，但你坐飞机呢反而没什么事儿呢。对，因为飞机飞得更高嘛。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啊。因为你在飞机上飞得非常非常高，但是你呢是一个被包裹着的一个空间里面啊，所以呢你感受不到那种怎么讲刺激和或者说乐趣也好。 我觉得有点像开汽车和驾驶摩托车的区别，不过是在陆地上的，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喜欢摩托的人他也喜欢那种没有包裹风驰电掣的感觉。 是的是的，滑翔伞完全没有包裹，包裹的只有一个头盔和一个就是护腕啊护膝啊这种不太有这个最终作用的一些东西。但是所以呢你就会在这种完全 open 就是开放的一个空间，你会感受到一种就是刺激也好吧，或者挑战也好吧。对，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嗯，其实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啊都说人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想飞的愿望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有很多的条件会去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也想问一问萌萌，你觉得滑翔伞这个极限运动它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呢？ 我每人不一样，每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就我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最大的乐趣所在呢，就是哎，你可以换一种维度嘛，换一种空间来体验一下。因为之前潜水，比如说对你下到了那个地下，还有呢路上呢，你比如说你可以去打球也好啊，或者是骑马滑雪啊，但毕竟还是一个二维空间。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更高一层，对，体验到一些不太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一些游戏、一些活动。 飞在空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啊，其实我还没有完全飞起来，还是在低空飞行。但他们看他们发的视频啊，还有一些更高的视频。就是空间飞行的那个视频，他们体验就是非常刺激，还挺上瘾的。所以他们一些飞行老手呢，就经常每周末过去一趟啊什么的。 嗯，所以这个运动还挺难的，因为刚刚在上半个时段我们也听到你说已经学习两年了，而且报了学习班，研究了空气动力学，付出了这么多，现在还在一个低空飞行的阶段。 对对对对， 说明这个项目是一个很难进阶的项目，对吗？ 这项目的确是有它的一些那个特点或者魅力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就它对这个空气要求，就是天气要求太高了，可以说是。你像我们看的那个就天气预报的 APP 啊 ,APP, 就跟咱们一般人看的不一样。咱们就是对吧，就是苹果手机啊或者什么手机上搜索那个天气预报，看下雨了或者是天晴了，就完了。我们天气预报是就是精准到每小时的那个 风速还有风向 还有降雨量，就是哎这个地区这块草坪它每小时降雨量多少，我们都要精确到这种程度。 嗯， 对，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地吧，你会看到很多风筒，就是迎风飘摆的那个一个圆柱形的一个筒。所以呢我们呢就像这个真的我们国家的地质工作者一样，就是哎看那个风筒，哎然后呢捏点草在手上，然后撒出去看一下那个风向啊。对，就跟那个挖地雷的那个什么那种地质工作者一样。 地质工作者好像不挖地雷， 地质工作者对勘探专家那种。 嗯，有点像那个野外国家地理，说哎呀我要拍个照片，我要看它的光啊什么的，就在那么一瞬间。 对对， 可能这个运动员他也就非常敏感，非常讲究。 对，没错，就经常你看到的吧，一帮人吧，背着那个 几十公斤的伞啊，爬了半小时上山，结果呢，在他上面一等了，等了就等几个小时，或者一上午，甚至于一下午，就等那个风。 哇，那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项目。 他们会备上一些干粮、一些水、饮料什么的，山上面，然后呢，可能就在那边，就是要。哎，跟野炊一样，就是哎，那个吃饭啊，或者甚至于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 先野外生存一段时间。 对，等那个风好了以后，一声令下，哇，赶紧就迅速的带上那个装备，就开始 迅速待命 。对，有点这个专业化的这种程度。 嗯，那会不会觉得付出了这么多辛苦，好不容易爬上山，就很快就滑下来了？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感觉不够过瘾？ 啊、的确是，就是你付出的会多一些，但是但是就是也是乐在其中，因为其实这项活动吧，其实也是很花费，怎么说，就是体力和那个财力的。 嗯， 因为就比如说我了解这个飞人基地啊，他们其实就是每年培训啊，也都是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教练啊，还有他的那个资金啊、设备什么的。比如说运你上车的那个卡车，一辆就差不多是100多万的这个价位。 运谁上车？ 运那个伞兵，运我们这些滑翔那个训练员。 哦，为这还是用这种专业的车吗？ 用了专业车，因为它运四驱的，就叫爬坡嘛。 哦， 对，然后还有请那个司机师傅呀，还有。请一些那个当地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整个一个后勤团队吧，还是蛮庞大的， 嗯， 可以说是、 嗯。 当时呢，飞人基地那个老板是一个，叫罗雅，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有魅力的女性，所以呢，她呢，哎，非常热衷于飞行，所以呢，她在这上面呢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金，然后。保证这个基地的一个运行，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叫严教练，他吧就是飞的吧已经很多年了，包括北京的这个飞行圈都是比较有名的，包括全国的飞行圈，所以呢，他呢是带了很一批一批的学员，然后呢，我们呢也会带一些新学员，这样的口口相传的下去，哎，来壮大这个圈子， 那这也是一个圈子。 对，也是一个 圈层， 散圈， 散友 ，对，里边呢有投资人，然后呢，经常在那个基地开会，然后呢，哎，开一会儿会说，哎，挂了，我得去那个风来了，我得快点去飞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退休的一些那个，大爷大叔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请假或者是假期过来的一些那个年轻人。这样的，对，所以呢，这个团队呢在不断的壮大，然后呢也是呢，在体验一些新的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动力伞啊、滑翔伞啊，或者是甚至于以后的一人飞行啊，都在考虑之中。 嗯， 所以呢，他们呢，也会定期的组织去海外去飞去，就疫情前啊，他们组织过去土耳其那个卡塞多西亚那个地方，哎，那个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嘛， 好像土耳其是一个跳伞天堂。 跳伞天堂，因为它那边好像气流比较好，比较适合这种活动。 嗯， 然后你就看那个天上吧，就是飞的就跟一堆苍蝇啊，不是苍蝇，就是蝴蝶，就是几百个那个伞在天上。 我以为你要说热气球。 热气球也有，但是那个滑翔伞更多。 嗯， 对，就真是几百滑翔伞就在天上，他们也不怕会互相撞到。 嗯， 有点飞来飞去，因为他们高手吧，都还会转圈儿。比如说，不是他转了一个圈，或者是左转一个、右转一个这样的。 其实撞到的几率应该挺低的，因为他毕竟是在一个三维空间里，不像我们都在马路上，就只是限于这条路。他的那个 对，也是对， 上下前后左右。 对，但是他那个控制的没有汽车那么好控制，因为它毕竟是气流嘛。 嗯。 所以呢，你可能想往左的时候呢，它那个就不会那么快。对，比如对面迎面飘过来一个滑翔伞，你也正往前走，然后呢，你这个对吧？你大喊一声"我往右"，啊，然后呢，那对面说"好，我也往右"，然后就哎，正好错开还可以。 哦，这个要在空中喊的，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我们汽车都靠右行或怎么样？ 有约定俗成的，因为他这个有一本那个滑翔伞交通规则那本那个书， 嗯， 对他。 我仔细的阅读了这个空气动力学之后，就阅读了它这个滑翔伞的交通规则，就是如果两个滑翔伞不幸的人相遇而撞要撞上的时候呢，理论上应该是向右转弯， 大家都向右， 都向右， 嗯， 然后呢，你直行的，就是你转弯的要避让直行的，比如说你往右转弯飞着呢， 嗯， 正面飞过来一个大哥，他直着过来了，你理论上应该让他的， 嗯， 对对对对，但是就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 就怕大家没有像萌萌这样研究这么多，学习这么多，这么学习精神。 对对对，就对对对，就怕有一个突然间他手忙脚乱，就右拐过来了。 嗯， 所以你们俩就如果撞上的话，就赶紧一脚给他踹开。然后， 今年练习的怎么样，萌萌？ 今年 天气很好啊， 今年还可以， 夏天没有太热，然后现在又秋高气爽，是一个练习的好时间吗？ 对，其实秋天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秋天吧， 嗯， 它东南风一方面比较多，再一个呢就是天气不冷不太不冷不热， 嗯， 再一个呢就是它下雨没有那么多， 嗯， 像我们北京那个夏天的雨水有点多嘛，所以对这个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嗯，所以现在是一个练习滑翔伞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对，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间段。所以呢，如果广大朋友们现在想参加的话，赶紧可以去那个搜索一下那个北京。 哎，不用，我们这里边不收广告费。 哦。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可以去自己去琢磨一下啊，反正咱们京郊包括现在在河北啊天津都有这样的一些飞行基地，可以叫飞行基地吗？ 对，飞行基地， 我觉得可能京津冀还算少，一些风更好的地方可能会更多，比如说内蒙。 嗯， 我觉得内蒙应该风会更好。 对对对，他们有 新疆应该也不错吧， 有人组织去内蒙那边去体验飞行的， 是吧？ 有的有的， 你看又一马平川的大草地， 嗯， 大草原， 嗯， 是吧？没有什么遮挡。 是是是。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那个云南、四川那边也不错。 云南和四川， 西双版纳。 但那边雨水是不是相对就多一些？ 那边雨水会多一些，但是它那边呢， 风景好， 风景好，然后呢，那个风向呢比较稳定，和那个而且它那个有些山坡呀、山崖，哎，适合你的这种体验。 嗯。其实从你接触这个滑翔伞到你可以自如的在空中去飞行，所以我有可以去欣赏这个眼前的景色，是真的是需要爬坡的。但是到你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所欣赏的那个景色可能就是哎呀，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经常我有这种体会嘛，就说哎呀，你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嗯， 你需要那个，真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艰辛和汗水。但是那一刻呢，可能享受的那种高光时刻很短暂，但是你就会体验到一种不一样的这种那个 成就感。 成就感，没错没错。 嗯， 因为有时候吧，真是夏天去吧，你扛着那个几十公斤的那种配重，挺累的。然后你又不能穿得很。短裤短袖不行的，因为它会摩擦嘛，你还是要长袖长裤。 摩擦到哪里啊？ 摩擦到你的这个比如膝盖啊，或者胳膊腿啊。 和伞摩擦吗？ 和伞，或者万一落地那个 草地上， 草地上会刮碰。 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那种登山鞋、长裤、长袜、长袖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当你上山顶之后吧，哇，都湿透了。哎，就像你那个 洗了一个桑拿， 就像那个以前泰山挑山夫一样，那么辛苦啊。对，但是当你那一刹那，哎，往下徐徐降落，像鸟一样的翱翔的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哎觉得这些都值了。 嗯， 都值了。 我很喜欢，就是其实我挺喜欢在高空的感觉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所以你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啊， 嗯， 一些事情啊，就会显得很微不足道。 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你回到地面上之后，你又会发现哎呀，这些烦恼还是你这些烦恼， 哦， 但是当你就是以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这个山川河流也好，芸芸众生也好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哲学家视角的。 是的是的。 嗯， 这个可以上升到你这个哲学，哈哈，哲学深度。 嗯， 因为像我们 1000-2000年前的著名的哲学家达芬奇就曾经考虑过这问题，因为他是、其实他有史以来好像第一个尝试那个飞行的人，他做了一个这种 达芬奇其实是一个发明家。 发明家， 他不仅画画，发明很多东西，奇奇怪怪的。 其实他好像发明了第一个滑翔伞，他还真是还他自己没有试飞，他找了一个好像他的一个徒弟啊，还是还是那个朋友替他试飞的。后来那个就没有后来了，因为当时吧，他那个设计吧都是非常好的，原理都是对的，但是他没有那个材料。所以呢他那个伞呢是用那个木头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太合格的布做成的。所以呢他呢也是担心效果不好，所以他没有亲自试，就请他的那个徒弟去试了一下。结果就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电影啊，就是顾长卫的有一部电影叫立春，然后里面有一个姐姐。就是他那个电影，当时拍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个海报就是那个姐姐，她很小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当一个女伞兵，觉得很帅气。但是后来因为生活的各种种种磨难吧啊，然后种种障碍，就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呢，她年轻的时候，她就有过一个伞。然后他就把它拴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自行车骑得很快的时候，那个伞其实就被风充满了，很漂亮那个镜头。其实就是这个是我对女伞兵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啊。我觉得 有 飞行动的人其实都很浪漫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吧，都很浪漫的。 所以这个伞配上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配船、自行车都可以， 对，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一个 运动。 没错。所以你配自行车吧，你可以像 ET 一样啊，就是飞起来，对，骑着车飞起来。 要坐前面筐里吗？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叫风筝冲浪，这个也是很流行的， 很流行，很流行， 在海南那个北戴河，大家可以看到。它呢就是滑翔伞配上的那个滑板。就滑水的那个滑板，那么它呢也是借着风力，因为海边上风比较大嘛，然后把你给， 它有一个水中摩托 起来，对，然后你摩托或者那一般是那个冲浪板嘛，带着你这个就是在海边上冲起来了，动力就是那个风的动力给你拉起来了。 我觉得这种还相对比较安全吧，我体验过的就是所谓的滑翔伞，就是这种水面上的，起码它还有一个应急方案。 风筝冲浪，风筝冲浪， 风筝冲浪，就起码你掉海里了，只要你会游泳也还 OK， 也还 OK， 也还 OK。 对对对， 是， 但是在陆地上确实就很需要勇气。 陆地上的确是需要勇气一些，对对。 什么时候可以发明一个那种瞬间充气的那种充气囊？就你要落地的那一刻，如果你的伞没有打开，你可以拉一下那个安全绳，然后有一个像快递里的那种充气泡沫一样的东西可以把你包裹起来，这样你就可 以。哦，对对对，好像很多科幻大片见过这种。 对对对， 充气胶囊把你自己保护起来。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一个比较厌恶风险的人，我觉得极限运动它一定要有一个应急方案，否则你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不出事儿则已，出事儿都是大事儿。 是是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它不会让你很快的就是飞起来，因为它会做很多的培训，地面的培训啊，低空的培训。 它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教练带着你呢？就像在土耳其啊或者新西兰的跳伞一样。 它有带，可以带。但是你是毕竟想自己那个尝试一下嘛，自己操控一下嘛。 是不是如果带的话就永远学不会？ 对，带的话应该就学不会了。就像你一直坐在副驾，对吧？感觉自己车速就挺快的，但不是自己开。 超车好像也挺会的，一上手发现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 对对对，就是还有自己驾驶的乐趣。 嗯， 要有个自己驾驶的乐趣。对， 所以这些教练他们都是学什么出身呢？ 好像也是各行各业。但他们一般都是这个行业时间比较长了。对，我认识那个滑翔伞那个严教练，还有一个黄教练，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时间真是比较长了，而且他们有幸的是呢，都在这个行业里边找到了自己的家庭，就是跟那个志同道合的伞友啊，还有学员呢，就是喜结连理， 空中的浪漫， 空中浪漫，对，还有呢，在拍那个婚纱也是在那个空中拍的， 哇， 对，也挺浪漫的， 嗯， 对，两人 双宿双飞， 对， 然后呢万一出事呢也可以一块儿就是共同命运，对，所以呢就他们经验还是很非常充足，非常非常 很热爱， 就是、很资深的这个教练，对、所以呢当你呢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呀，或者是城市里面空气可能不太好，然后你去那边哎尝试一下放飞自我，哎并不一定真要就是怎么飞起来，但是那边呢跟一些散友聊聊天儿，然后呢在那边比如说哎爬爬山也好，负重爬山，或者是在空中飘一飘， 野外生存 体验的一个生，对对，没错没错。 嗯，我经常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就是我们可能都看过，每年都有说那个哪个国家有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太太，80多岁或者90多岁，甚至是有100岁的老人，说啊，我这一生还有没有实现的愿望？就是我想去跳个伞。或者我想去、 哦、 对吧 对 跳很多 很 wish list, 对对对，有 这种哎对这种新闻很多，然后每一次我看的时候都很受感染，我在想嗯这个可以放在我80岁以后的那个人生清单里、 啊啊 啊、因为就是如果是就教练带着你的话，其实你不需要任何技能，也不需要对你的力量有任何的要求，但它确实是一个大家就是可能你一辈子觉得我不去体验一下我可能就有一点小遗憾，或者说这是一个缺失的一个事情。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 就像萌萌说的，现在也有很多大爷大叔大妈在那边学习，对不对？ 是的是的，那边很多那个大爷大妈大叔、是而且骑着摩托车去的， 这么酷， 非常酷，骑着摩托车，哇，光时速100多公里， 穿黑皮靴戴墨镜吗？ 对，一般是那种装束，然后呢 老朋克 然后在那边就开始那个他那个滑翔伞其实装束跟那个摩托车差不多嘛，就是那种开始上去体验了。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虽然可能年纪大了，但是他心态还是很充满的这种激情，充满挑战，而且他这个心态还非常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就很酷的人生。 对对对， 也很洒脱的人生啊。 没错没错， 活着就是一种体验嘛，对吧？ 对，这个以后等到慢慢开放了以后啊，你去全国或者是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地方可以你去体验的。 嗯，也会变成一个你可以打卡的一个项目，说我去哪儿跳过， 对， 去哪儿飞过， 对，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小众的一个体验，毕竟他真正玩滑翔伞人还不是很多。 嗯，但是就像萌萌一样，你在空中如果自拍的话 po 到你的朋友圈，他一定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羡慕或者说很仰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者。 对对对，没错没错、 啊、 没错没错， 感谢萌萌今天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啊，然后让大家也去埋下一颗这样的种子吧，有机会的话也去感受一把。 好的，我也希望能在基地看到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D 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